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放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都臣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霞的名段，还为您播出庆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霞诞辰90周年暨舞台生活85周年展演新闻发布会当中的实况。上半段介绍了这场发布会来了许多赵燕霞当年的合作伙伴，比如说小生名家马顺德就回忆了当年和赵团长合作时候的一些见闻。 我亲身感受目睹了赵老师演艺生涯中的一段经历。我到团的时期正当是改革开放，赵老师率先领导剧团响应党的号召，走在改革的第一线，奔向经济市场赴外地演出，所到之处群众自发的敲锣打鼓放鞭炮，举行首演演出的庆祝仪式。观众渴望看到赵老师的戏，真是如饥似渴，剧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观众连夜排队买票的情况是屡见不止。更甚者到了南京赶上下大雪，观众披着被子和大衣排了一宿的队才买到票。以前早就听说过战傻老师红遍大江南北，百闻不如一见，真是话不虚传。赵老师在人民大众中有享有崇高的声誉，观众热爱他的艺术，而他对观众的演出热情也是真挚的，也是真诚的，从来不打折扣。我记得在赴江苏途经徐州，连日的大雨，票房受到影响，台上台下的人数不相上下，赵老师拒绝剧场回戏的要求，他说冒雨前来看戏的是我们最忠实的观众，要求全团同志认真对待演出，不能逊色，要卖力气，人虽少气氛热烈，效果极佳。谁成想这场演出后剧场要求加演，这就是那些冒雨的观众的活广告回去宣传起的作用。再如到河南演出，一路演出的劳乏和天气变化，赵老师到了许昌感冒发烧，嗓子湿润，剧场建议回戏，而赵老师一定要坚持演出，因为他知道在河南演出观众要求很苛刻，要看拿手戏，不看歇工戏，温戏不爱看，花钱买票要物有所值才成。赵老师说以前这个地方没来过，观众慕名而来，路途有远有近，不容易，不能让他们失望，就这样打针吃着药上场，一时激起一千层浪。出场第一句唱腔，掌声雷动，剧场顿时掀起了热潮，好声不断。因为演出前对观众做了说明，赵老师是带病坚持，出乎意料的演出结果不但让观众满意，更是为之感动，对战霞老师肃然起敬，赞不绝口。赵老师不顾个人的病危，奋力拼搏的精神打动观众的心，也赢得了观众的敬爱，同时也给全团同志做出了表率，他的精神鼓舞着大家的斗志。同赵老师同台演出亲身感受的经历和情景都是前所未闻未见的场面， 京剧界都知道天津的戏不好演，在中国大戏院一出《白蛇传》，使观众情绪振奋，演出气氛空前高涨。一段脍炙人口的经典唱腔《小乖乖》唤起观众的热爱，轿头刚起，前几排观众突然拥向台前，将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码满了台口，过门一响，一起将录音键按下，录下现场的赵老师的真实唱段。赵老师的声情并茂的表演催人泪下，与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与赵老师都跪在台口上，在我的视线中清晰可见前排的几观众，不少的人在哭泣，在擦泪。在转眼看赵老师唱的是声泪俱下，泪流满面，台上台下的真情互动，感人画面，是京剧舞台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此情此景令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散戏后观众流连忘返，久久不愿离去，剧场前一条街都挤满了人群，观众高喊赵老师您多保重，您也是天津人常回来呀，天津人爱看您的戏。我与赵老师同台演出工作几年，使我亲身感受和体会颇深，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做人要高要求，生活低标准，作为一个艺术家能够与大家同甘共苦，认真工作在舞台，吃住在后台，不享受特殊待遇，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更是难能可贵，值得学习。 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名家马顺德回忆和赵艳霞女士合作时候的一些情形。刚才说到天津演出《白蛇传》，我们从网络上找到了1995年7月赵艳霞在天津演出《白蛇传》的实况录音，请您听听《小乖乖》这一唱段当中观众的热烈。下面我们请您欣赏1982年的实况录音，赵艳霞演唱的《白蛇传》小乖乖一段。Thank you.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艳霞女士演唱的京剧《白蛇传》小乖乖一段，这也是她最具代表性的名段之一。下面我们请您听一听去年的12月29号90岁高龄的赵艳霞女士本人在发布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非常激动，我90了才能参加这个活动，没想到，我是没想到，感谢党，感谢群众，感谢广大观众对我的支持，谢谢。实在说起来，大家说怎么讲的，我觉得太捧我了，我没有那么好。不过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我学戏也是很不容易的，人家是学戏花钱，我是偷戏。怎么叫偷戏呢？人家在屋里头学，我在外头听，那就不用再花钱了，因为没有钱你学不了戏，多少也得花钱。我在要在屋里头听呢，师娘就轰我，我出去啊。所以我老在外头听戏都是偷来的， 说赵彦霞的戏啊，没花钱，都是偷来的，也没有钱吊嗓子，就在那个冬天的时候，在那个雪地里头，那个冻上的那个雪，我冲着那个雪喊嗓子，把那个冰啊都把它喊化了的，那个不要钱，那个但一个子儿也不要。说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于青年就是这么好，这么好也好，好好是要好好好的学习，不辜负党的这个培养。像我们那阵儿就是太苦了，吃半顿饿半顿，晚饭不吃，回来吃一口，吃一口稀饭，说省点米，就是过这种日子。可是学戏那就是更困难了，练功呢，那当然是我父亲很严格，只要是一练功啊，就非常严格。我在唱戏以后，每场戏唱完了就得挨一顿打，为什么呢？打我父亲了，是说打戏打戏。那天他唱的挺好的，哎，下来也打了我一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父亲说：“记住了没有？记住什么？今天你那个打呀，就是今天唱的不错，才打你的。”感谢大家的光临，没有别的，愿大家这个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年轻的小孩儿、孩子们，年轻的演员们，好好学习，不辜负党的这个要求，真心。因为我没有上过一天学，没有钱上不了学。那小乖乖啊，因为我唱《白蛇传》的时候，别人唱《白蛇传》，我去看了一场，一到这个什么。断桥完了，就起堂了，就走了，因为还没唱完呢，就走了。这对演员来说，这是不好的现象，多没面子！人家恨不得老看你，你怎么没到唱完戏，人家就都走了呢？我后来一想啊，这个《白蛇传》的后头这一点儿压不住观众。讲了一段小乖乖，老师呢很支持，也费劲写的人呢现写现想，那阵当然是有这个办法了。所以啊，一个人呢不要干什么就是说什么，不要心想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你就把你的戏演好，比什么算强。观众看你回戏不容易，有的那没钱的呢，存点钱来看一场戏更不容易了。所以啊，要小青年们要好好的唱，好好的学，对得起党，对得起群众。谢谢大家。 以上您听到的是接近90岁高龄的赵艳霞女士在发布会上的讲话。下面我们请您欣赏1964年杜鹃山的实况录音，赵艳霞饰演贺香，裘盛戎饰演乌豆，司谷谭石秀，金虎李木良。 乌豆同志，咱们是革命队伍，要讲究战略战术，要听从上级的命令，上级有指示，我正要跟你研究呢。 有什么？ 要我们坚持游击战，转山头打伏击你的周旋，跟到了主力部队来展现举千万兵，你在山前得势，你来看得远， 火烧眉毛接过眼前 指挥员，看问题要不全面， 将新人盘红军的把你满宽， 各地人恩师保险， 杜妈妈不怕苍苍，他吊在村外边， 冲下山也不能将他救灭， 我拼命尽力 你的娘呢？你的脑壳孩子呢？ 这就是爹的仇恨。 三官都上神了，我还今天为什么按兵不动人说高山 让您听到的是赵艳霞、裘盛戎主演的京剧《杜鹃山》片段，这是1964年的实况录音。今天为您播出赵艳霞女士演唱的京剧名段，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戏迷乐尚元和您再见。 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